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一周又开始啦，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每周一就打了周一狂躁综合症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周一都要插无数个 flag 到周五再说的水水。 到周五再说是吗？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进行节目的全过程了。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清晨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早上。 嗯， 今天的第一名还没有产生，对不对？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屏幕上显示不出来呢？ 应该是第一名还没有产生，我觉得应该是周一的早上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想要抓紧时间去工作吧。 嗯 嗯， 好棒的一个场景哦。 好棒的场景。那好吧，但是咱们还是马不停蹄的进入我们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OK， 我们的第一名产生了，恭喜飞飘飞飘。 你不要每次都特别认真特别正经的恭喜大家好不好？ 一定要恭喜啊，我们设置这个环节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种好胜的心情，并且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就开始燃起自己要必胜的决心吗？ 是的，恭喜飞飘飞飘。但是飞飘飞飘说的是珊珊最近好像经常素颜。 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你素不素颜都 有吗？是吗？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只不过我自己就是最近太懒了，实在是不想化妆。 我觉得你化妆是一种就是为了追求完美的一种表现了。 你好虚伪啊，语音水。你的表情写着我一定要把这位大姑娘伺候好的表情。 没有， 好虚伪的表情。 没有，真的，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没有， 哭给我看，我才相信你是发自内心的。 你美，我就要哭是吗？就美哭了。 美哭了你。好吧，啊，我看到了，请示大哥，还是期待618的环球小姐比赛啊。说了有点延迟了，春风十里不如你。 嗯。 他觉得什么不错？ 嗯。 哦，春风十里不如你觉得不错。 嗯。 还提到了一部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叫做《我的前半生》。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稍微的看了一下《我的前半生》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一半，然后我就果断弃剧了。 为什么？ 首先我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喜欢亦舒。你知道亦舒吗？ 我知道作家。 对。然后之前 你不太喜欢这种写言情的。我的前半生是亦舒写的是吗？ 就是他是亦舒的 IP 吗？ 不知道他是亦舒的作品 是。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 Ryan。 他特别喜欢亦舒。 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亦舒从我的价值观来说就是不是特别能赞同他的很多观点。然后也不是很喜欢他的世界观。只是个人观点啊。所以我就是想着抱着一种尝试的态度看一看，就是我的前半生。然后果然第一集就惹到我。然后看到第二集一半的时候我就弃剧了。 为什么第一集怎么惹到你了？ 我的前半生从第一集来看，我没有看故事梗概。第一集来看就是讲述的好像就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然后呢老公很有钱，但老公出轨了。然后就是从第一集你就能料到这个剧就是各种小三，然后各种就是撕来撕去的， 勾心斗角。 没有勾心斗角吧，感觉反正就是撕来撕去的。然后最近不是因为我的前半生，然后亦舒小说女郎这样一个概念又被翻出来。然后因为亦舒从14岁开始写作。然后到今天已经创作了有300部作品了。然后她的基本上每一部作品所传递出的那种都市女性的那种独立，甚至于有一点冷漠。然后再加上她毒辣的犀利的一些笔锋，还是俘获了非常多的观众和读者。 哎，像比如说我觉得好像其实这种价值观特别容易给人洗脑，就比如说我要独立， 对， 然后我要变得更优秀才能吸引更多很优秀的人， 我要作。 对。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早上马桶沉思的时候还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你要对你善良的人好一些，就是对懂得 善良， 对懂得付出的人才能有感恩，大概意思哦，对懂得感恩的人才要付出。然后他的核心的一句话叫做，如果你不现实的话就会被现实。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对吗？ 你知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往我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抄过几句话。然后那几句话我现在都不是很记得了，因为确实和我的世界观不太相符。 那你抄它做什么？ 但其中有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对善良的人施以善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就善良可以浪费。或者是说你要对耿直的人耿直， 意思就是你要对值得的人去付出，才是对那些，就是你不能对所有人都付出。这样才是值得的那一部分人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孔子讲的那种什么以德报怨何以报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社会上整个就是舆论上有一种方向，就是说你必须要就是看人来。就你不能拥有一种好像无谓的善良。对吧？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拥有一种自我防范的感觉。你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会同意，还是要看人。 可是 我还是觉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随着接触的事情越来越多，见过的人越来越多，好像是会变得所谓的成熟一些。 但是你还是很幼稚，对不对？ 我不喜欢那个成熟。因为我毕竟才16岁嘛。我觉得慢慢来，一步一步往上爬。好吧。飞飘说了，说我觉得很懵，我怎么一下就第一名了？你可能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你不知道我们节目开启了一个活动吗？就是每天早上要看一下谁是第一个发言，或者是谁是第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人，所以产生了非常激烈的竞争。然后包括君君也来了。说深深水水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你哦。 然后有一位叫 I love you 说 帅哥来看你了。 没错，珊珊是挺帅的。 不是，他是说我是帅哥我来看你们了，还说水，哎，帅哥我来看你了，你是怎么断的句呢？ 我觉得应该是他说他是帅哥来看我们吧。 欢迎帅哥， 欢迎帅哥。I love you。 什么啦？好吧，抓紧时间进入咱们第一条的这个资讯啊。今天第一条的资讯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连锁超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觉得他用了一个特别特别酷的 功能来提高超市顾客的满意度，他们运用的是关于人工智能这样一件事情。 N 小情绪说，第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以为呢？ 你要加油哦，你要努力的争一下第一好不好。 嗯， 骑士精神说，珊珊今天素颜，我今天素颜很明显吗？ 我觉得是因为你今天没有上眼妆。 不是，是因为我今天待会儿要去健身。 耶，你昨天健身怎么样？ 昨天健身还不错啊，就咱们俩就是，咱俩每次聊新闻都是聊一个开头。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好？ 你先别回去聊新闻，先讲一下健身，昨天健身怎么样？ 我昨天上了两堂课嘛，第一堂叫极速臀腿，然后第二堂是私教课的那个爵士舞，然后就还不错啊。可是就是老师给你压筋的时候就真的很疼啦。 是，是， 所以我今天就一直处于很撕扯的状态。然后今天待会儿下了节目，我要先去健身房去跳一节瘦身尊吧。 嗯， 我觉得尊霸舞真的好可爱哦。你知道尊霸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翻译过来就是随着音乐舞动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不需要完全按老师的那个动作，你就想怎样就怎样，还蛮好玩的。 那伦巴呢？ 伦巴是双人舞吧。 OK， 那桑巴呢？ 桑巴是一种热情洋溢的穿着小裤衩穿着草裙的舞。 确定不是小裙衩吗？ 小裙衩。好吧，大家到底有没有开始健身计划呢？我觉得周一的话还是可以好好的列一个 schedule， 是不是？ 嗯 嗯，可以回到新闻本身。 可以回到，可以回到了。 谢谢、谢谢水水的。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别客气。 赞同。 嗯 嗯， 来。 这是我一直，我觉得大家好像我今天素颜很严重嘛。我要等会儿啊，我要这样，我自己看眼镜头，然后我去花椒直播看颜值，我才知道是什么样子。要不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你知道吗？ 但是人家君君都说了呀，你是有一种自然的美啊，对不对？ 真的吗？ 嗯， 稍等，我要瞅一眼。 吴珊珊，我们这样 OK, 好素啊，果然好素， 是不是很素？嗯， 但是我不怕了，今天就切水水的特写好了。 好，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超市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啊，这个超市呢最近使用的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是为了提高超市顾客的满意度嘛，刚才跟大家说了。可是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原本是被用来抓小偷的。 OK、 其实具体来说，它现在用的这项技术是一种人脸识别的技术，是为了提高客户服务的水平。它呢会在这个超市收银台部署摄像头，捕捉排队顾客的面部表情，一旦判断这位顾客面露不悦，系统就会自动的标记上报给管理人员，以便采取后续的改进措施。 天，这是真的已经要开始？ 这是真的。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在顾客气冲冲的投诉之前就察觉到他们的态度变化， 然后主动上去拦截。哎，先生，您是不是刚刚 露出您是不开心的？是不是 您说出来我们开心一下。 然后包括具体来说，他们是这样说的，说相比于用广告来获取新的客户，留存现有的客户会更容易，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说通常情况之下呢，管理人员对于客户服务不到位，后知后觉，往往在大量顾客流失之后才意识得到，竞争激烈，一个顾客会直接选择去别家购物，而不是花时间投诉。所以说他们就选择了使用这种人脸识别技术。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部分门店就开始试验了相似的技术，只不过是不是用于看顾客的脸色，而是用于抓小偷。 嗯， 每一位进店的顾客都会被摄像头扫描到面部，有前科的这个盗窃罪犯会被自动识别并且上报。哎，你觉得像这种自动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听起来怎么样呢？ 我觉得听起来我就是马上反映出一个，以后我去这家超市我一定会整个就是过程都面带愠色， 就是一张很不开心的样子， 很不开心的样子，就是整个过程 你指望他给你免单是吗？ 会吗？他会吗？ 不会。然后发现你一直处在那个超市的单价最高的那个购物价那个区域，然后面露愠色。怎么这么贵是吗？继续来看啊，他们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用来实验说去抓小偷吗？可是实验没有几个月就宣告终止了，因为它的最终效果并不好。 嗯， 这个事情其实引起了大量的不满，顾客认为这侵犯了自己的个人隐私。 你稍等一下，就是讲到私人隐私这个，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只是介绍了这么多信息，如果你觉得 这个东西你赞成，你觉得这个超市应该按这样的人脸识别去判断我们的情绪，你就按一，好不好？然后如果你觉得说你不想有这样的东西在超市里存在，你就按二，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想不想这样的一个程序被用在这个超市里。 我觉得可以。 OK。 其实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来做这个抓小偷的，然后识别一些比如说盗窃前科的同学。 飞镖二。 二什么？他不同意是不是？但是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不满，所以后来他还是运用了智能摄像头，可是他改变了他的那个功能方向，就是开始捕捉顾客的表情，如果一旦顾客露出不满意的表情，会做出相应的这个后续措施。具体是什么措施，并没有在这篇新闻当中披露。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有趣吗？一个超市给你弄一个摄像头，捕捉一下你的神情和你的情绪。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摄像头的那个就是感觉已经慢慢习惯了。 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才发现原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摄像头。 哪里？ 哪里都有。就比如说小区啊，然后地铁啊，然后哪里都有这样的摄像头。所以说其实我并不觉得说自己被拍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如果你会发 现，我在意的是拍到的时候美不美。 我在意的是他拍到以后他拿来干嘛。如果你只是简简单单的记录一下这个时刻，然后如果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调回去重看的话，我觉得就 OK 了。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惯例了。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那个拍照区域它其实都会提醒的说你已经进入了监控区域或者怎么样，它有很多标识会提醒你说你现在的言行是在那个摄像头下的。但是如果一个摄像头它会判断我的情绪，我就会觉得略微有一点就是侵犯到我。 是吗？ 我觉得会，因为这样的话它就知道我开不开心了，还要主动上报，就是我不开心他就要上报。 可是人不开心的时候不就是希望别人留意到并且给出一定的反应吗？ 关键他给出什么反应这个也没有说，对不对？ 你是不是不开心？哈哈，被我看见了吧。这样就不好了。 买这个会开心。 应该还是会向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是这个超市的管理人员的话，发现这个顾客非常非常的不满，我可能主动会去派同事跟他沟通。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了，是不是有什么满意服务让他不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吗？ 这样是 OK 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防范在未然的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那倒是，如果万一这个顾客只是失恋了呢？ 对啊， 或者正在跟老公用手机吵架。 对啊。 对啦， 就并不是所有的不开心都是针对你的。 那倒是。 但是如果你能够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针对他就是不开心的顾客，给予他们很多的比如说鼓励，或者是实际上的优惠。 鼓励 就鼓励豆你在吗？ 他不在。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 OK 的。就比如说我不开心了，你发现我不开心，然后我就送你一颗糖。 那我觉得超市会亏本，亏很大。 但是现在超市不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挽留住顾客吗？现在总感觉好像账面上赚的很多的地方好像实际上都有很大的危险。反而是要把人留住的地方好像才有更大的潜力。是这样吗？ 留下来是吧？美团上面写了留下来。的确大家的好像观点不是特别的一样。飞飘说了是二，说的是我觉得被侵犯了。然后 Anne 小情绪说他是可以接受的，他打的是一，纸笔画被换打的是三，很欣赏你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 非常欣赏。那你能解释一下三代表的是什么吗？ 慢慢听他的解释吧。 OK， 那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某大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条微博，就是小龙虾的这条微博。小龙虾的这条微博呢，他在当中是 at 了一个专业，叫做小龙虾专业。 这个专业真好。 那就是经湖北省教育厅同意，江汉艺术职业学校自2017年起面向钱江龙虾万师迁店工程，那就是开展校企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呢，招收的是小龙虾产业技能型人才，专业为烘疗工艺和营养两年制，餐饮管理两年制， 市场营销三年制。 嗯，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学校小龙虾的这个学校的专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小龙虾田。 啊、哦，小龙虾是在这样的田里长大的呀。 嗯， 这不就是一片类似草原吗？就是种 水 稻的那种感觉。 嗯 啊，是水田，小龙虾是在水田里长的呀。 嗯， 不是在池塘里吗？ 这个就是池塘水田差不多了。 嗯， 我估计它可能有一些复合性的运用吧。 嗯，可能是。 然后被录取的学生呢，将前往这个小龙虾的故乡，也就是潜江小龙虾的故乡，也就是潜江。 嗯， 然后呢，深入学习小龙虾的方方面面。他将学习的不仅仅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清蒸、油焖、十三香、香辣等做法。两年之内，老师还会教会你小龙虾的60多种做法。那毕业以后呢，你就是小龙虾的王者。 哎，这个是什么学历呀、啊？就是、 这个、 是本科还是？ 应该是一个专科学历， 啊、 专科的一个学历、 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专业呢？好酷啊！就是其实中国有这么多的那个小龙虾的大市场吗？ 对呀、啊，必须的呀、啊！小龙虾的市场，那岂是一个大字就能形容的？ 嗯。 你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在想啦，你知道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昨天一个朋友给我发的那个龙虾宴的图片，很疯。我给大家瞅一眼啊。 嗯，你知道小龙虾的学习并不简单，两年制专业要学习60到100道小龙虾的制作的方法的菜。 嗯， 那上学呢，就是一边炒龙虾，一边蒸龙虾，一边做龙虾，一边吃龙虾。 嗯 嗯，那很多网友都表示，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学校读这样一个专业，可以从专科一直读到博士后。 像这条微博，我觉得下面的那个热门评论一定非常的精彩， 很精彩。 嗯，可以看到飞飘说了，说小龙虾在湖里也有， 嗯、 小龙虾呢是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货源已经非常紧张了。哎，但是做小龙虾的师傅的这个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嗯 嗯，小苹果说，小龙虾是不是只有虾尾才能吃呢？你可以问飞飘对吃的很在行。 嗯， 小苹果还问了，说他们这个专业把蓝翔技校放在哪里？蓝翔技校不管这个啦。 对啊， 蓝翔技校是不管这个，对不对？ 不、这个、 是一个厨师学校才管这个吧？ 我觉得应该是做龙虾有一个，比如说几道菜吧。 嗯， 但不过像他们这个专业专门学习做龙虾、 嗯， 那从这个专业其实可以引申出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些职业学校的一些让大家觉得非常想去读的专业。你想不想知道？嗯、 想知道、嗯。我觉得小龙虾这件事情还可以继续聊一下。因为你不觉得他其实就是讲了有一个学校有个小龙虾专业，然后两年时间之内让你学会60多种小龙虾的做法，对不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怎么养小龙虾， 嗯， 然后怎么培育小龙虾， 嗯， 然后怎么去研究小龙虾的营养价值等等。 嗯，好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评论的呀、啊、就没有那个网友热评吗？ 你可以搜一下，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嗯、就是以小龙虾这个延伸出来的第一个专业，我觉得你就非常想读。 好的，酒吗？ 茅台专业。 此处不是广告，此处招商。 嗯 嗯， 今年五月，教育部公布了相关于同意设立茅台学院的函。 嗯， 那学院是由贵州茅台举办，是本科层次非盈利性的民办的普通的高校。 嗯， 所以他获得是本科学位，那很厉害了。那另外呢，除了茅台专业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蝉学，就是你养蝉的蝉。 茅台专业结束了是吗？ 嗯。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就不用关注这条新闻了。 为什么？为什么？ 白酒专业已经结束了，这么短？ 白酒专业就是，你看啊，就是因为在酒的生产过程当中，酿造分很多环，比如说酒品，比如说酒的品评勾兑， 嗯， 制作， 嗯， 然后制酒原料以及产品、质量分析， 嗯， 生产过程监督等等， 嗯， 那除了品酒评酒评勾兑之外呢，其他的环节都不需要会喝酒， 嗯，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教学也并不一定要求学生要学会喝酒。 可以喝吗？ 可以喝 啊，那就行， 你可以报就喝到死的那种。就是每天必须喝5瓶， 就是大家勾兑来的都倒到我嘴里是吗？就不要浪费。 你就张着嘴在那接好不好？ 我是翻脸承担的这个功能， 你就成为了这个专业唯一的一个叫做接酒专业。好不好？嗯， 细分方向。嗯， 那这个学院首批是招生600人、 嗯、 其中酿酒工程招生200人，其他的四个专业分别招收1000人，酒精过敏者也可以考虑报考酿酒工程专业。 嗯，好吧，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话，我可能 还是蛮有兴趣去玩一玩的。我以前去出去旅游的时候，到那种特色小镇里面，如果碰到当地的那种酒厂啊，我就一定会进去待一会儿， 嗯， 然后买两瓶当地的酒回酒店喝两口之类的。 所以每一个地方其实酒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啦。其实像贵州的酒，他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茅台专业应该是在贵州吧？ 对。 贵州的酒可能和山东的酒就不太一样，贵州的白酒要比山东的白酒好喝很多。 是吗？ 因为贵州的水好。 对，我们那儿有一条河叫美酒河。 嗯， 然后那条河里面酿出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酒。 嗯，是的。 嗯， 所以说如果去贵州的话还是可以好好喝酒的，到山东来的话就喝啤酒就好了。山东的白酒的确在我看来是一般的啦。 对， 我是山东人嘛，从小就喝山东的酒长大的。 OK， 我在找小龙虾的这个就是 微博评论是吧？ 评论， 对， 我没有发现很精彩的，我也在看。 我也没有发现很精彩的， 真的是。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觉得最精彩的评论应该是类似这个专业，我可以读到博士后吧？ 对呀、啊，这个专业你觉得你可以读到博士后吗？ 当然不可以啦。如果是认真的读书的话，还是要看个人的志向吧。比如说你真的是对烹饪特别有兴趣，那就可以去读啊。这种评论都是调侃式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明白喜欢小龙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本来就不爱吃小龙虾， 因为你知道我不爱吃小龙虾。 我还是蛮爱吃的。 我知道你蛮爱吃的。 所 以说大家应该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小龙虾专业，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搞不好回锅读一下书也挺好的，对不对？别人都出国深造，你就回去读小龙虾。 是小龙虾回国还是我回国呀？ 你帮小龙虾回锅。 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小龙虾我还是很爱吃的啦。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爱吃小龙虾的吗？ 当然有啊。 你知道北京有家连锁的那个小龙虾的店，然后应该还蛮有名气的，大家可能都去过爱吃小龙虾的。他们家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呀，是真的特别好吃。然后你吃完小龙虾之后呢，那个汤不要扔，你用来泡他们的手抓饼或者是面条，我跟你说那个滋味啊，只因天上有。 不会在人间是吗？ 我上次去的时候买单，然后我还充了2000块钱呢，还剩下一千，我今天打算叫个外卖。 好 哈哈哈哈哈。 赶紧跳过。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了。先送大家一首歌曲，稍后回来跟继续大家聊这个我们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 OK，那今天给大家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哎，刚才我看到里面有很多新歌啊，怎么消失不见了呢？那好吧， okay. 待会儿再找一找了，还是送我们的老歌曲吧。周一的就不送大家这个不想上班了，送一首 什么呢？ Adventure， 好不好？待会儿见了。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星期一，打算好好健身，开始一周瘦3斤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这一周就监督着珊珊瘦3斤，但绝不相信她会瘦下3斤的水水。 哼，走着瞧， 走着瞧。 大家可以现在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一看我啊，然后一周之后呢再看一看我，看我有没有瘦3斤。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珊珊从素颜又多了那么一点点改变？ 就是你永远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说了花椒直播之后，你能不能顺便介绍一下微信公众号啊？ 好，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号982魔力工厂。没有啊，我只是想就是说， 等会儿再介绍是吧？ 就是你变美了呀。 不需要，谢谢。 真是一个不知道感激的家伙。 不需要。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那我和珊珊的推送呢是在每个星期一进行。 是的，记得搜索活力982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就是搜索982魔力工厂。 那最近有很多高考的学生是陆续的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之前是分享过一个非常就是有情调的一个录取通知书，是陕西的一个学校。那他们是邀请回了很多写书法的老校友，然后呢用手写这样的录取通知书，感觉到浓浓的人情味儿。那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继续来介绍很多学校的不同的录取通知书，比如说西北工业大学他发出的首封高考的录取通知书。那这封录取通知书呢，首先它是有一个嵌入 AR 技术的虚拟校园平台，那新生呢只要通过 APP 扫描通知书的正反面，就可以看到各类校园信息的动态展示了。 好酷啊， 很酷。 其实就是可以在入学之前先好好看一看学校到底长什么样子，是不是？ 对， 免得刚进校的时候迷路。你记不记得刚开始报到的时候就有很多新生问你，哎，师兄师姐请问去哪里哪里哪里怎么走啊？如果有这样的录取通知书的话，大家刚开始在家的时候就已经研究清楚了从寝室到食堂怎么走。 你读大学之前知道自己大学长啥样吗？ 知道，去过一次。 哦，你去过一次，然后就是考上这个大学是吧？ 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这张图片呢，就是如果你扫描了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会出现的一个学校的 VR 的俯瞰图，哎，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教学楼，或者是寝室楼，或者是体育馆的布局的位置。你们觉得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实用的方式呢？ 嗯，对我来说，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学校长什么样子。 哦， 因为之前就是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你上学的时候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吗？ 就叫中国传媒大学。但是就是中国传媒大学自己的师哥师姐比较有那个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个情怀，所以就总是叫广院广院嘛。 对。 然后我去广院的时候，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之前一次都没有去过。然后去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天哪，就是 毕竟你没有去艺考嘛，你是新苗杯出来的， 就是 是新苗杯吗？ 是 特别可爱，就是我 一个新的苗， 对，苗苗，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要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说不要去了解这个大学太多的信息。 你觉得刚开始一种探索的感觉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有点凭运气，因为万一就是你的学校校园不好看呢，或者说你的学校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好像上大学并没有特别特别的要去考虑校园好不好看吧， 嗯， 还是更多的考虑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还有专业的影响力和专业的教学程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海。 然后呢，你完全不了解广院，你到了广院之后感觉怎么样？ 就我到了广院以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母校就你自己可以说无数遍别人不能说的地方嘛。 对。 然后看到第一面就是中国传媒大学主楼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学校不是艺术院校吗？为什么这个主楼好像没有什么艺术院校的感觉？然后后来是到了核桃林以后，才慢慢开始觉得说，哎，这个学校还蛮有意思的。 核桃林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啊？ 核桃林就是一片核桃树的核桃林。 核桃树长什么样啊？ 就是 核桃是树上长的呀。 是那个树叫核桃树，但我不知道它长不长核桃。请你不要在大清早就挑战我们两个的生物和博物知识好吗？这样很容易显示出我们两个的无知。哎， 我是属于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型的，我真的不知道核桃是在树上长的吗？ 那你菠萝是长在树上还是地上？ 是菠萝是树上的。 菠萝是树上的， 对，我知道。 那面包呢？ 面包是那个烤箱里面出来的。是烤出来的。 OK， 我要去查一下了，核桃是树哪里长的。 OK，那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录取通知书。那比如说像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是非常威武地印出了这个学校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觉得说，哎，那外国人 外国人 外国人他们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复旦大学发给国际留学生的这封录取通知书，它就是正面是中文的那个就是 录取内容 、然后背面有另外一张是英文的录取内容。然后我还看到了一张很可爱的，就是一个学校的动漫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当中的入校指南，然后在校园出行指南当中，这个专业就是用海绵宝宝的形象是画了一组漫画，就告诉你在校园当中你应该如何出行。 还是蛮可爱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漫画的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只适用于动漫专业啦，应该是全校都可以适用。 所有的手绘的感觉， 对，手绘的感觉，然后用那个漫画的形式来告诉新生们怎么样去在学校里面生活，找哪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该怎么做，还是蛮可爱的。 对， 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跟你讲，核桃很酷哦。核桃是长在树上的， 是吗？ 而且核桃树很酷。核桃呢，来分享一些冷知识啊。 好， 印象中呢，应该是每年是核桃是十月底出来的嘛。可是你知道核桃咱们只是见的成品，核桃树以及核桃成型前的这个果子根本就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知道核桃是从一个果子里面皮开肉绽然后跑出来才是核桃本身。那个果子是什么颜色的你猜？ 那个果它就是破开的那个果子， 破开的果子， 黑色？ 不是。 白色？ 不是。 粉红色？ 是的。 真的吗？ 当然不是了。是青绿色啦。你看第一步呢，出穗。 吴珊珊，青绿色你让我猜，我要猜到何年何月。 就是这种青果 啊，看到了。 展开之后它是这种青果。是核桃本身的那个外头的外壳。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核桃的外壳就会破开。就长出了核桃，然后破开的时候长这个样子，里面是核桃。好，再次告诉大家，核桃是长在树上的。 你知道就是之前就是那个中央民族大学那边会有几棵银杏，然后那个银杏真的特别好笑，因为银杏是接在树上嘛， 对呀，它会砸下来 嘛。然后呢，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就会经常看到一些爷爷奶奶，就是特别特别冷静的就在树下看报纸，你知道吗？ 不是捡银杏吗？ 就是、我说，然后你平时就看到他们在树下就特别认真看报纸，然后只要有一阵风哗过来，然后树稍微的摇动一下，然后从树上掉下掉下银杏以后。他们就开始迅速的像启动了某种程序一样的去抢银杏，经常抢到对方不开心了就对骂起来， 真的 因为银杏掉下来还蛮少的，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捡啊捡啊捡啊捡啊捡。 难道不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假装在看报纸，然后看着看着一阵风吹过，立刻把报纸横过来，然后开始接银杏吗？ 不会，那银杏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接不完，就接不下来的，他们一定要去捡 啊， 就一定要眼尖手快。 抢银杏可还行。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种对比，就他们平时云淡风轻，在那边温文尔雅看报纸的神情，然后突然银杏一来，然后整个人都变了。 你有观察过整个过程是吗？ 对啊。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爷爷奶奶有没有在银杏树下抢过银杏呢？其实你知道北大也是有银杏树的吗？然后北大的银杏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每年银杏叶开始出现的时候，你知道银杏叶真的很美很美，有的时候飘下来每条小道上面就是铺满的那种银杏叶，金黄色的， 蛮美的， 尤其是在未名湖边那条小道上面经常是满满的银杏叶， 美的， 然后就特别适合拍那种校园写真，然后包括在那个民主科学球那儿，就是北大有一个民主科学的雕塑嘛，德先生和赛先生，那附近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那里也很适合拍写真。然后它的第二个功能就是，等到银杏叶变成了银杏果的时候，会掉得满地都是。北大的银杏树可能会比那个民大的银杏树要多，所以说北大不会出现哄抢的情况，但是真的还是会有老爷爷老奶奶来捡那个银杏果，但是大多数银杏果就真的是在地上被压坏了，然后也没有人去捡。 那就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抢银杏果的爷爷奶奶们， 可以去北大， 如果你们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们可以去北大捡，好不好？ 反正也不远，公交车也就两站地。 对呀、啊，又何必大家这么抢和气呢？对不对？找一个银杏树多的地方去呗。 那好，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录取通知书吧。还有什么很有趣的录取通知书吗？ 已经分享完了。 是吗？那上海交通大学那个是什么呀？ 上海交通大学那个就是显示一个比较正常的录取通知书。 哦，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录取通知书， 对吧？这就是比较正常的录取通知书。 大家有看过非常有趣的录取通知书吗？我昨天是看到了一个录取通知书，刷微博，然后那个录取通知书是有点类似那种小折页，没有那么大，大多数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有点 A4 纸那么大的嘛，那个应该是类似 A4 纸折成三折页之后的一个小折页的那个宽度，然后那个小折页是用一个松紧带把它就是编起来的，然后那个松紧带上面还带了一颗珍珠啊、淡水珍珠好像是， 所以是海南珍珠职业培训学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吗？ 不是，它就是表达出一种比较珍贵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我发录取通知书的话，我真的有很多想法哎。 如果你是高校校方，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我是那种比如说化学或者是那种就生物之类的这种专业，我就会 放一个试管， 我就会发一个录取通知书给他，然后录取通知书上面只有显示一行字，就是你猜你有没有被录取，就是在他的分数还没有出来之前，然后其实、 就是、如果收到录取通知书就是已经被录取了呀， 不一定了，我就说我们就幻想说他还没有被录取。 你好烦哦，高考的孩子很紧张。 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了，就是他已经 好，你先说你刚才那个原来的版本，我想听你有多讨厌 啊。这样就是这样吧。 不改听原来的， 我要改，我非要 改，不改 我要改。 好，你改吧。 好，就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发一封录取通知书，这个通知书上只有一句话，就是其实你没有被录取，然后要盖一个章，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要通过某种化学的方法把后面的那一段就是给你开一个玩笑，这是为了检测一下你的专业能力，这样的话给他就是用化学的方法给他弄出来，有没有觉得这个 idea 很棒？ 没有。 没有吗？ 但是我一直在幻想这个画面，有点类似像那种就是什么杀手组织或者是一些秘密的组织、特工组织来进行接头的时候的那个暗号，对不对？上面写的是你 然后中间是空的被录取，然后中间有一个空的字儿，一个空格括号，你需要用些溶液去铺上去， 对的， 才能显现出那个字，好吧，或者喷水就可以，上面写的是有或者是没有， 对， 是不是很讨人厌？这个高校是有多少闲职 没有 和闲情来调侃大家？ 我觉得如果能出这样一封录取通知书的学校，就是我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争论了。 如果是， 但在我看来是大加分的。 如果是大加分吗？如果是真的，这个高校给一个学生发了一封录取通知书，写的是你没有被录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鼓励学生的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啊，就是而且要鼓励他们对于自己相信的事情的那种坚定的信念。就比如说我明明查到我的分数是被录取了的，不可能不录取，然后我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答案和真相找出来。 如果是他已知被录取了，比如说通过网络的程序已知被录取了，然后只不过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开了一个小玩笑，我觉得可以接受。 是啊，那什么你不能接受呢？ 就是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录取，收到一封信说我哈哈我知道你报考我们的学校，你猜你有没有被录取？ 对呀，我说的是你猜呀。给人希望永远是给人最好的礼物。 你要寄给全国的考生吗？ 我觉得我会被暗杀，或者是直接被刺杀，所以我觉得就挑一两个考生寄。我要先去做一个田野调查，就是看一看，就是在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考生当中，有哪几个是比较有好奇心，同时心理素质比较好的。然后我调查完了以后，写一封报告打给学校，然后学校同意了以后，我再分别的把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创新版发到这几个同学的手里。 那我要提醒所有的报考了余英水那座高校的考生们，不要表现出心理素质非常好的样子，因为你会被选成余英水的倒霉蛋儿。你会收到一封调侃的。 倒霉蛋儿了是吗？ 这还不是倒霉蛋儿吗？人家在等成绩的时候已经很焦躁了，好不好？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无数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接下来这个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意想不到。就是《权力的游戏》不是回归了吗？ 是的。 然后呢，就是里面的那三只龙可以说是让大家觉得威武神气。就是龙之母也是。 不是威武雄壮吗？神气好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好不好？就是《权力的游戏》龙。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只龙真的是 哇 非常的威武，体型非常的大， 哇，这像千年树精好不好？ 然后龙母坐在它的身上，它是无数次的就是拯救过龙母 啊， 而且在这个剧里面它们是那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那你觉得这样的龙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原型？ 等会它在你说什么 excuse me pardon， 就是、 这只龙在现实生活中吗？ 就是要制作这样的一只龙的动画，那我们必须要找一只它的原型，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通过一个原型来比如说建模，然后再做成一个动画。 是的。 那请问这只龙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它的原型是什么动物呢？ 蛇？ 不是。 鳝鱼？ 是一只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鸡的图片。 认真的吗？ 动画师研究的是鸡的肌肉动作，用龙的形式再现，然后设计出了许多你在剧中所看到的动作。 这只鸡就是一只非常普通的家养的那种母鸡啊。 对啊。 咱们再对比一下啊，如果在活力982的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鸡的原型，还有在权力的游戏里面衍生出来的这个龙的形象长这个样子。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还真的是蛮像的， 是不是？就肌肉的那种活动的感觉。那 HBO 视觉特效团队是与Pixamondo 工作室合作，然后从零开始创造龙的形象。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神话的动物，其实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研究鸡。他们研究的是鸡的肌肉的动作，然后创造了这样一只龙，是不是让人觉得真的是意想不到？ 非常意想不到。还是蛮棒的。 OK， 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微微一笑。 那继续呢跟大家分享我们饭馆朋友圈的其他的内容了。聊到一家餐厅吧，这家餐厅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那个著名的火锅餐厅，会找玩偶陪你吃饭的那个餐厅，但是他最近好像被告了。 为什么呢？ 他和 在微博上有博主是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啊，引发了网友的这个围观热议。 嗯， 我们看一下这条消息是什么。这条消息叫做，原来这家连锁火锅在半年前被迪士尼告了。 嗯、 原因是他们不允许他们的玩偶陪火锅的客人吃饭。 就是从法律版权的角度是吗？ 是的。 OK、 其实版权也还好，因为像这个玩偶也是全世界公开发行的嘛、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这样的应用场景不太符合他们的玩偶的定位。 OK、 或许是这个样子，但没有官方的披露，这只是一个微博上的网友的一个发的微博哈、关于它的确切的真实性还是要去核实。 OK、 其实消息一出，我觉得网友们的这个评论是特别特别有趣的。比如说网友就开始心疼这家火锅店了，说心里苦，然后有的开始为这家火锅店出谋划策，比如说有的网友说叫做，实在不行还有葫芦娃吗？想一想七个葫芦娃陪你吃饭是不是还不错？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玩偶蹦出来，说用咱国产的焦太郎也不错啊，贼可爱。还有人艾特高晓松说，高老师可以把你的周边的使用权授予这家火锅店吗？哎呦，或者是就是提到了高老师这个玩偶，然后有的网友还说了，说我是真的很喜欢高老师，你们是在开玩笑吗？和那么有才华的人醉里论道很好玩吧。 但是你会希望自己一个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他给你放一个玩偶在对面吗？ 非常不希望。 我也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这样的行为 就是默认为他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是不对的。谁告诉你一个人吃火锅是不对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自己吃过火锅。 我有可能会自己去吃火锅。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会经常选择冒菜啦。 是吧、 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嘛，火锅是一群人的狂欢。 其实说实话，首先我是还蛮想知道一个人吃火锅什么样的感觉的。我在我们直播间 就是没法吃啊。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自己去吃火锅，有过一个人吃火锅经历的，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比如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下一个人吃火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最重要的就是没法点。 为什么？ 就是你点一个人吃火锅的情况，一下你点一下一盘肉，然后或者一盘青菜，再点一个鹌鹑蛋或者是什么蘑菇啊，你就饱了，你知道吗？ 对，然后你、那个、 可是我还是想吃点涮肚啊，我还想吃点猪脑呢， 还想吃点鹅肠呢。 对呀、还想吃点鹅肠呢， 鸭血呢， 还有虾丸呀、 啊。对呀、还有牛肉丸啊。 是的呀， 对不对？冻豆腐， 没办法呀，冻豆腐、豆皮儿、油豆皮儿、干豆皮儿， 对吧？ 我还喜欢吃山药。 比如说 腐竹， 对不对？都得要吃。 你还要吃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配菜当中你还要吃点水果呢，对不对？吃点金桔，吃点西瓜，吃点哈密瓜。 主要是那个像比如说青菜呢，我又喜欢吃茼蒿，我又喜欢吃菠菜，然后如果是蘑菇的话呢，我又喜欢吃杏鲍菇，我又喜欢吃口蘑。 对，然后大圆白菜什么的都要点。 对圆白菜，大圆白菜、还有粉皮儿。 对呀、那这些怎么办呢？ 宽粉皮儿还有那个细粉皮儿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最后还要吃点面条。对不对？ 火锅面的确是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可以吃方便面，有的时候可以吃蔬菜面， 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让他现场给你拉个面。 是的。 所以一个人吃火锅有诸多的弊端，大家通过我们的分析就能发现。 请问你在火锅里面最喜欢吃什么菜呢？ 看是什么火锅的类型。如果是比较辣的火锅的话，我比较偏肉菜。 那你是喜欢吃肥牛呢，还是手切羊肉呢？ 我会比较喜欢吃 上脑呢？ 雪花牛肉。 雪花是不是？那请问菌类的时候，你是喜欢吃什么样的蘑菇呢？ 我想问一下，你是番 金针菇呢，还是香菇呢，还是杏鲍菇呢，还是蟹尾菇呢，还是白玉菇呢，还是海蘑菇呢，还是菌类拼盘呢？ 菌类拼盘吧。请问你是翻出了某火锅店的菜单吗？ 是的。 吴珊珊，你够了，你居然翻出了一个菜单。 在青菜类里，你是喜欢吃酸菜呢，还是白菜呢，还是生菜呢，还是菠菜呢，还是香菜呢，还是油菜呢，还是茼蒿呢，还是紫菜呢，还是黄花菜呢，还是秋木耳呢，还是干豆腐，还是冻豆腐，还是鲜豆腐的，还是土豆片、地瓜片、芋节，还有西红柿呢？ 土豆片、茼蒿、冻豆腐和豆芽我都比较喜欢吃，但好像你这个菜单里面没有豆芽，我可以单点一份豆芽吗？ 马上还有其他的豆芽，要不要 ？OK，好的。执笔画悲欢说：“原来胖胖，原来 谁是胖？云蛇，你给我解释清楚，谁是胖胖啊？” 他说：“原来珊珊就是这么胖起来的。 ”你才是胖胖呢，好烦人呢。 OK， 好吧，这是 没有了吗？ 没有了。 你点菜就点完了。 点完了。 好。 还要点菜吗？ 因为吃火锅就是会吃， 所以我最后自己吃火锅的话，点的是豆芽、冻豆腐、茼蒿。和什么来着？雪花牛肉。 是的，是的。 这四样吃不饱吧？我觉得。 你可以再点一个，再点一个 冰粉吧。嗯。 冰粉跟火锅有什么关系啊？ 火锅店没有卖冰粉的吗？ 贵州人店里才会有冰粉吧？或者是湖南人才会有冰粉。 嗯。 好吧，今天的时间其实这个时段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想，算了，不快速分享了。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可以等明天再分享。 Okay，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好的。 就比如说，如果是现在，我就必须要拿一个玩偶陪你吃火锅，你会希望是哪一个？ 哆啦 A 梦。 好的，就他。 怎么若有所思？刚才 就是我觉得你选择和一个胖子吃火锅，自己真的很危险哎。 不是胖不胖的问题，是因为我很喜欢哆啦 A 梦。 嗯 啊，这是纯粹的喜欢而已。你呢？ 我会选择蛇精。蛇精？ 为什么呢？ 因为它瘦。 然后呢？ 他肯定不敢吃。 嗯，然后呢？ 首先是为我省 钱。可是你看到蛇精的时候，你会想，哦，他虽然瘦，可是他长得不好看啊。瘦又有什么用呢？ 蛇精会告你哦，我跟你说。 真的吗？告我吧。 嗯。OK， 那以上就是我们。 你真的会选蛇精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拿开耶，因为我会觉得一个玩偶陪我吃饭， 有点瘆得慌，是吗？ 嗯。独乐时不如众乐时，两乐时不如独乐时。 嗯， 对不对？ 两乐时还是很有趣的，有的时候。你很久没有享受两乐时的乐趣了，对不对？ 嗯，我一般都是独食。 嗯，纸笔画笔欢问了说他会选蜡笔小新，还问我有喜欢吃青椒吗？我超爱吃青椒， 我也 超 级 爱吃青椒。 嗯， 然后我昨天点外卖的时候还点了那个小炒猪肝，还有那个小炒肉。你知道我吃小炒肉的时候，肉一般情况下我吃一份小炒肉是吃不完的，但是青椒我可以吃完。嗯， 小炒肉的青椒你可以吃完吗？ 很好吃啊，很。 我一般 开始咽口水了，于是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在那工作，然后突然我有个同事就把他的屏幕转过来问我说：“你挑一下，在这些贵州小吃里面哪一个最好吃？” 嗯， 然后我就看到了怪撸饭。羊肉粉，牛肉粉， 很难选啊。 萝锅，丝娃娃，豆米火锅，板筋火锅，清汤火锅，烫菜，猪蹄儿，酸汤鱼，酸汤排骨火锅，排骨火锅。 哎，你竟然可以完全不看任何纸质的文件，口爆这么多贵州菜的菜名哎。 然后我看了一眼，跟他说。很难， 很难选。 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多一些选项啊？然后他把那个网页往下一翻，又出现了什么凉拌折耳根，然后什么宫爆鸡丁，就贵州的那种做法。 嗯， 我就觉得我跟他说，我说你怎么是这种人啊？上班给我看这种东西，你不怕被打吗？啪就打他。 你干嘛模仿我？ 我现在很暴躁， 养成了打人的习惯，是不是？ 养成了。 嗯，但是贵州菜是真的很好吃。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下了节目之后，我去买了那个金沙羊肉粉吗？ 嗯 啊，金沙牛肉粉真的好好吃啊。 你确定是牛肉是吗？ 我确定是牛肉。 OK， 而且我确定了他们家是不卖羊肉粉的。 OK， 他们家就是牛肉粉。 OK， 是不是超好吃？ 嗯，超好吃。 好，那我们进一段音乐，我和珊珊回味一下，然后大家也开始思考一下今天早上吃什么。 嗯，今天早上大家打算吃什么呢？来吧，送大家一首看看有没有跟吃饭有关的歌曲哈。吃饭有关的歌曲暂时我没有看到，可是呢，我看到了一个吃饭的时候少不了的歌曲，那就是《干杯》。一会儿见。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有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出条件，当回忆冲破考卷，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尽分享落量放在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 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过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非常想吃着火锅唱着歌看个 IP 大剧度过周一的晚上的深深。 大家好，我是现在马上就想回家看 IP 大剧，吃碗泡面然后再睡上一觉，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的水水。 最后有一种伴随着哭的悲伤的感觉。 我最近其实常常会有一种自己快要哭了的表情。 是吗？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 用来 翻白眼 哭泣是吗？不是哭泣吗？好吧，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如果开车的话呢，搜索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如果您有这个视频的流量的话，可以搜索花椒直播的活力九八二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找到我们。 没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俩。对不对？ 对，另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九八二魔力工厂， 对， 也可以看视频直播。 每天周一我们会推出一个脑洞新闻调查局这样的行业，去盘点我们这个星期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新闻。 是的，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看我们的直播之外，要记得点击 关 注。 千山万水总是情， 谢谢， 给 个 关注 行不 行？ 套路越来越深了。 记忆那点事儿，说今天一大早的谈的全是吃的，你俩是故意的吧？对，就是故意的。 是的， 没错。 你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还想吃什么呢？除了贵州的小吃之外，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成都的小吃？ 成都的小吃有什么嘞？有啥子？ 有啥子？成都的小吃，我不晓得嘞，我不是很了解。 你只会说成都话是不是？没关系，我帮你查一下嘛，我们就把馋子鸡那点事儿好不好？ 我决定就是给你起一个外号。 为什么？ 就是我发现有两个特点，就是可以击中你。我准备给你起的这个外号叫做。 你这么煞有其事的做什么？ 我给你准备起的这个外号的名字，坐得远一点，叫做茶胖胖。 为什么叫茶胖胖啊？ 就是因为胖胖是鼓励你要不断的健身，然后保持身材，对不对？ 你把那个小妖姬还给我。你还给我，快点云水。 好，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要。茶胖胖的胖胖是刚才的口误，就是胖胖的感觉，是不是？然后鼓励我健身和减肥。然后茶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真的是一个茶姐。 啊，我很喜欢 search， 很喜欢查， 嗯嗯 嗯， 你什么时候都在查， 嗯 嗯， 这是二合一的外号，对不对？ 对， 嗯， 查胖胖，可不可 查我接受，你再说一遍， 查美， 好的，查美美，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嗯、 来成都小组，给金点事报个菜名儿， 龙抄手，钟水饺，含包子，来汤圆儿。珍珠圆儿子，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说的这么别扭啊？ 因为你是贵州话说的四川 腔。真真高，三大炮，串串香，担担面。你笑这么开心干嘛？ 你确定吗？ 差不多了，集思两年。我觉得有成都的朋友真的会打我。 我好喜欢你那个口音，珍珠圆子儿。你确定？应该念珍珠。 好烦了，要你乖啊，要你乖。 我不乖，我不乖，我只是模仿珍珠圆子儿、嗯。 真的是。 你刚才念了什么来着？真真高。确定成都话是这么说的吗？ 你乖啊，你要你乖， 不要龇牙咧嘴的好不好？用贵州话能读这个菜名吗？贵州话怎么读啊？加油刚才 你等我酝酿一下， 你稍等一下。就首先云晨露出了一副很鄙视的表情，给我翻了个白眼，然后特别惬意的把手机拿过去，打算读贵州话的四川小吃。 龙抄手， 龙抄手， 钟水饺，含包子，来汤圆，珍珠圆子，蒸蒸糕， 哦， 三大炮，串串香， 我听出来了，贵州人比较冷静， 对，我们比较冷静，担担面。你看就成都 死下来是，就贵州人会说的是，龙抄手，钟水饺，珍珠圆子，但是四川人说的是珍珠圆子儿， 就是他们那个语调就会比较就是山路十八弯一点， 这里的山路 十八弯， 如果是贵州人唱。这里的山路十八弯会怎么唱呢？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是贵州人的唱法。 但是苗族和侗族的山歌都是拐来拐去的。 哎，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隔得远。 啊，对。 一般来说都两个山头可以走。 直奔喽，这种感觉是吗？ 对，就是两个山头，可能走就得走半天。所以一般来说就对个山歌。 那只能是声音大呀。 但声音大就是你不拐的话不好听嘛。而且侗族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 就侗族他们每一家人哦，真的就是他们家这个声部。就每家人是一个声部，然后他们家是传承下去的。 就是每一家都是一个阿卡贝拉合唱团。 对。就是不是他们每一家是阿卡贝拉合唱团的一个声部。所以你把他们村子里面每一家请一个人来合唱就叫做侗族大哥。 等会儿。再来吧，开始正式的聊话题。因为我看到王海这个评论之后，我就不能接受了，我就还是正常一点吧。 王海说什么呀？ 两个傻子。好吧，我们回来了。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微微观世界这样的环节。 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 IP 大剧。 是的。 那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IP。 什么是 IP 呢？ 那什么是 IP 呢？什么是 IP 呢？我来了。 IP 的全称是什么 呢？全称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知识产权的意思。那现在呢 ，IP 这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已经引申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它就是针对某一个已经有一定的有知名度的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的产业链打造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例子，举出来 是吧？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一本书啊，我们就以《哈利波特为这个就是例子吧。《哈利波特》的小说先火，然后小说就成为了一个 IP， 那哈利波特这样的一个形象也具有了 IP 的价值，然后再根据《哈利波特》的书改编成的电影，它的周边产品，它的乐园。它的等等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一种 IP 现象。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只要是一部作品它都有这个成为 IP 的 特质了，或者它就是一个 IP 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那种比较火爆的 IP， 对， 大多数人可能已经知道了的，被改编成了影视剧的，然后并且引发了很多讨论的，引发了很多收视的热潮的这样的作品，叫它火爆的 IP， 对不 对？ 对， 其实说实话，现在整个 IP 的流程的这个走向，让很多大学的那种老师还挺不满意的。 嗯，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有很多很棒的小说或者是很棒的文学作品，只有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之后，才能够进入大家的视野，然后大家又通过电影再回去看，他们就觉得好像是有点，哎，怎么会文学已经跑到了电影的后面的感觉？嗯。 明白，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让年轻人了解很多文学作品的一种方式。我看到了一个排行啊，说的是热门影视 IP 的前30名顶级影视 IP。 可以看看我们听说的有多少。 好， 应该这个数据没有被更新，所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我们可以在稍后的环节当中跟大家继续一起盘点一下。 OK， 这30个顶级 IP 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是幻城，郭敬明的《幻城》，第二个是《后宫如懿传》，第三个是《诛仙青云志》，第四名是《无尽天灯》，第五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六名《微微一笑很倾城》，第七名《九州天空城》，第八名《仙剑奇侠传五云之凡》，第九名《翻译官》，第十名《三体》，第十一名《锦绣未央》，然后《海上牧云记》《老九门》《凤求凰》《东宫》《旋风少女》《美人为艳》《极品家丁》《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儿》《贵州美人》《贵州美人》啊，不是贵州美人。《轩辕剑之汉之云》《白鹿原》《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簪中路》《十一处特工黄飞》《道情》《锦衣夜行》《飞刀又见飞刀》《下有乔木》《雅望天堂》《左耳》30部作品。 就大概听起来，我觉得总结成这么几个门类吧，青春文学是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比如说就我们终将是逝去的青春，对， 玄幻文学也是首当其冲的，对不对？ 青云志算是玄幻吧， 玄幻 就是修仙的这种感觉。 什么都是玄幻，我觉得就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神秘力量吧。我觉得应该算作玄幻。然后还有比如说言情， 对，微微一笑很倾城算是言情， 对，就是那种很青春很言情。 还有后宫主题我觉得也算，哎，包括你看什么如懿传呐，还有之前的甄嬛传啊，这都是大 IP 吧。对啊，宫斗主题。大家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 IP 热播剧都有什么样子的呢？你今年有追任何剧吗？ 欢乐颂看了。 欢乐颂算是大 IP 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我还是一个就是有剧有的时候会试着看一看的人了。然后我发现如果还不错的话，我就会稍微追一追。 有的时候追不下去。 就比如说我全部看完的啊，微微一笑很倾城。 言情是吗？ 就这部我是看完的。 是郑爽和张翰的，不是， 是郑爽和 杨洋的那个， 然后井柏然和 Angelababy 的电影版。 我也看了。 OK， 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个呢？ 我们 先聊微笑很倾城，因为我也看完了。 因为我觉得是挺好看的呀。就是很轻松。然后看起来很不费劲。然后又能让你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言情剧最大的功用是，他真的是弄了一副就是很完美的爱情的模样在你面前，就是男女主角永远是不会互相的伤害，然后永远不会互相背叛， 对， 永远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 对， 满足了我们对于那种完美爱情的期待。可是有没有觉得言情剧其实蛮害人的呀？ 挺害人的。 因为就是真的生活当中爱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但你不觉得 IP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路数吗？就如果从套路上来走的话，如果你走的不是那种宫斗政治，就是比如说政治斗争，然后那种勾心斗角的这种就是套路，或者不是那种非常天马行空，然后光怪陆离的那种套路的话，关于爱情其实全部都是这种唯美，或者是直接就是那种叫什么，哎，那种感情叫什么来着？就是会伤人，然后就是香消玉殒的感觉的那种，就是 虐恋吗？ 虐恋。反正我觉得要么就是美恋，要么就是虐恋。你不觉得吗？ 是的。虐恋真的，我就超级不爱看。 你觉得翻译官也是吗？ 翻译官是杨幂的那个吗？ 对。 我没有看，好像。 我看过。 我只看过了一点点，大概意思就是杨幂好像是翻译高等学院的一个高材生。 对。 然后去 然后他 永远不会有， 永远不会有自己爱贪便宜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永远是做的就是最最正确的事情。 嗯。谢谢有钱哥，有钱哥来了，有钱哥送了我们好多一见钟情， 谢 谢 有钱哥。 我们在聊这个热门 IP 大剧了，刚开始聊的是我跟水水看过的一些 IP 大剧，比如说《微微笑很倾城》，然后比如说《翻译官》。 谢谢你们，谢谢你送我们一见钟情，今天工作一定行。那、 哼什么啦？比如说《微微笑很倾城》里面，你最喜欢哪种感觉呢？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青春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校园里 面，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很喜欢看那种校园剧。就是其实说实话，大家都有觉得，比如说微微一笑很倾城里面，就比如说那种很假啦，就比如说他只要男主角出现在学校，就会有无数的人拿着手机然后各种拍像追星一样、 这种其实还是蛮假的啦， 但他就是故意的。 对， 我觉得这种剧就是明摆着说我就知道这个假，而且我也知道你知道他假，但是我还是要营造出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你爱看。 可是实际上像比如说我们在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出现类似那种真的是校花校草级别的人物，大家真的是会关注的呀。 会关注， 你是会拿目光去看，只是不好意思那样去拍。 但是你会拿着手机这样吗？ 不会。可是这其实是把大家隐含的心理就把它释放出来了呀。因为我们其实你说当时如果真的是校草在站在我对面，我真的是很想拍的。我只是不好意思。所以 高中时候的校草校花是真的美的，对不对？ 高中的时候不是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都没有长得好看呢。 哦，你说大学是吗？ 我说的是大学。 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北大你的那一级的校花是谁？ 李小夏。 OK， 很美。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其实网络上流传过很多北大校花。大多数都还是蛮漂亮的啦。可是就是校花这件事情很难公认，你们知道吗？ 你是吗？ 我肯定不是啊。 你不是吗？ 我肯定不是啊。 OK。 然后北大有这么多好看的姑娘，你都认识这么多，对不对？ 我认识的你算很漂亮的呀。 你认识的好少。大家如果可以去搜索的话，有个叫李小夏的姑娘，然后当时是北京大学舞蹈团的，然后她其实很低调。他很少被炒为北大校花，可是他其实应该是我们08级上下两三届公认的北大校花。就是公认度最高的。反而是在网络上炒得很火的，一般情况下大家并没有那么认可。 OK。没有，我在回想我们大学的时候，本科的时候，我们班的班花或者校花之类的。 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的校草，我前两天还碰到了。 怎么样？ 发福。 结婚男人的宿命是吧？ 他好像还没有结婚了，他叫沈丽。我说了人家发福，又说了人家名字，是不是不好啊？ 所以他是 沈丽。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他是05级的本科，真的很帅，然后就真的很帅啦，有点像黄晓明。可是我觉得好像比黄晓明还好看一些些。然后他唱歌很好听。咱们节目里不是经常会放一首歌叫做《青春大概》吗？然后他当时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唱那首歌，在各大什么晚会上面，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多小粉丝的。然后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跟他并不熟，只是认识。然后前两天我在办公室楼下看到一个男生下车，我就看是他，我就叫他了，我说沈丽，然后他说哎珊珊，然后我们就留了个微信。当时我们熟的时候还没有微信，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里想稍微的胖了一丢丢，但基本上还是帅的啦。底子毕竟在那儿嘛。大家可以想象出，回想起自己上大学时候的校花校草都是谁吗？ 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 你有吗？ 我们班其实中传是一个有评选校花传统的学校， 是吗？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后来这件事情就比较淡一点了，但是坊间还是会流传一下，就比如说哪几个女生会比较漂亮。 我觉得像比如说中传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女生， 对， 所以说只会坊间流传有哪几个女生比较漂亮，在很漂亮的女生的这个平均水平当中更为出挑，或者是更加的 special 一点，更加的独特一些。但是真的要评出一个公认校花还是蛮难的，因为我觉得漂亮这件事情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你知道就当时你别说一个学校了，就连我们班，就比如说我们其实男生会有一个比较公认的觉得说谁是校花。然后呢女生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她也不错。但就比如说大家就讲着讲着的话，就是会引起别的女生的不适，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嘛，本来学艺术的就觉得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美。然后如果你把一个人选成校花或者班花的 的话、那个人好像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感觉一样。 会的，会的，会的。 就没有那种评选机制。 这个机制怎么评选啊？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呀。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一个女生她能够让上下两届或者自己这一届的，就是全校的同学知道，而且并且认为说讲到校花就是她，就还挺不容易的。 她就得美得清纯脱俗，比如说高圆圆。应该是很少见的娱乐圈当中男生女生都很爱的说啊，这就是女神的这种样子嘛？你不觉得高圆圆好看吗？ 她是好看的啊、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个地步吧。 真的吗？你看，就是高圆圆已经是我能拎出来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可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确实是确实是、 你觉得她不是最好看的是吗？ 我觉得她算是好看的级别，肯定 算很好看。那你如果说娱乐圈里面的这个女明星，你觉得最好看的，你脑海当中蹦出第一个名字是谁？ 不是问过很多遍了， 我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是章子怡啊。 啊，章子怡。然后呢？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很个人，对不对？就包括 IP 也很个人。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的全部是关于青春文学的 IP 嘛。对对， 是的。还没聊完呢，《微微一笑很倾城》里面最喜欢哪个感觉？就是校园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期末考试的感觉。然后打篮球的感觉。然后比如说他们去攻克一个问题的感觉。对， 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相逢的感觉 啊， 就是那种缘分的感觉。就比如说当时微微被微微对吗，在那个网吧里面打游戏，杨洋其实已经留意到他了，奈何大神，留意到他那个操作的手速，然后其实早就注意到他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因为我觉得人生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类似那种被我们错过的缘分，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人说，哎，感觉好像还蛮有眼缘的， 是， 可是因为当时没有勇气去认识对方，然后可能就一辈子再也碰不到了，对不对？但是像这样的电视剧里面就会把这种缘分写出后续的故事来，你就会觉得缘分最终还是有一个结果。我是喜欢那种缘分的感觉。 有，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后来我越来越就是担心 IP 的发展方向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不管是文学电影还是电视剧也好，就有的时候你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微妙的关系。就是如果你知道观众想要什么，然后你给他们，和你想给他们，然后你希望他们要什么，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让我感觉到，就是 IP 其实越来越少是那种作者真正的想要给一个东西，然后正好打到了你 想要。一般是市场导向性的， 而是他们就是真的现在有很多公司就是很可怕的，就通过大数据的研究，然后来研究现在大众心理上来说他比较缺什么。如果我觉得说，哎，这几年好像这种功成名就，把就是攻占就是要地，然后这种就是比如说英雄的东西太多了，突然他觉得说，哎，我需要这个，然后马上就有大批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而且你会发现所有的这种 IP 当中，只要是爱情的，真的基本上都是你讲到这个套路。 是的。 然后只要是宫斗就是那样的套路。 对，都是有套路可循的，是不是啊？ 对，只是换几个演员，换个朝代而已。 朱古力豆来了，你爱的朱古力豆。 Hello， 朱古力豆。 刚开始时还有提到你呢。朱古力豆说：“我们校花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校花是我。”好可爱啊！朱古力豆特别特别可爱，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是吗？ 对，我好喜欢，没有跟他玩过，但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玩会很开心。 我喜欢马威的这句话，可见高考果然是人生最后一场不看脸的 不看脸的竞争，是不是？但是前段时间我认识几个很帅很帅的高考状元。你们贵州的高考状元今年很帅气，你知道吗？ 有，我看到他的新闻， 然后我留了他的微信。 他最后是去了北大是吗？ 他去了清华。 哦，他去了清华。 长这个样子啊，这个小朋友叫扎志远 啊。对，我知道他。 大家记得吗？你可以，如果在直播间有女生的话，你觉得喜欢她的话，我就把她请到直播间里来。 可以啊，请到直播间来啊。 因为她有天在闭目养神，我是录节目碰到她，然后她在闭目养神，我就戳了戳她，我说嘿，她就醒了，然后很慌张的样子，我说加个微信，她说哦，然后就加了。 这么简单粗暴吗？ 简单粗暴啊，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套路了。套路怎么可以教给你们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大家都会了，我怎么加到小鲜肉的微信呢？ 珊珊，你知道小鲜肉的特点就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知道啊， 论你知道无数套路，他们只会一个真诚。 是啊， 对啊， 所以就需要小姐姐来引导啊。 让小姐姐做什么？ 注意导向啊，注意导向。 没有，我会帮助她啦。我跟她讲，比如说就是清华北大就那一片儿， 嗯，怎么玩，对吧？ 对，怎么玩？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然后需要问的，可以问我。然后当时录节目的时候，我也对节目比较熟嘛，给她一些真正的指导，好不好？ 好，问一下您、啊，不是那种姐姐，问一下您、去图书馆怎么做，就是图书的那个索引啊？ 嗨。去图书馆干什么呀？五道口附近有家酒吧。算了，开玩笑了，学霸会自己找到学习的方式的。 学霸是不用担心的，往往你会发现学习越好的人玩得越厉害，因为他们越会分配这个时间的感觉。 马威说他想跟我玩，你看到没有？ 啊，是吗？ 快点组织大家玩起来。 可以啊，可以啊。 好吧，来吧，咱们继续回到 IP 热剧这样的话题。其实像今年有很多很多的 IP 热剧，刚才提到的那个前三十名都是比较可能是去年的或者是前年的，已经不做了。 你会发现那个什么女王特工还是什么女妃子特工，那个就是现在的楚乔传， 好像是皇妃特工， 那个就是现在的楚乔传嘛、 是吗？ 对啊。 你有看楚乔传吗？ 我没有看。 我有看 你看了吗？ 我昨天而且还更新到了最后一集，就是我昨天是看完了56集。 好看吗？ 我是属于看剧是这种风格，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看剧的。我是等到周六或者是周日有天休息的时候，就躺床上刷剧，然后我也会快进得很快，但是《楚乔传》我有2点不满。第一点是，每集的前情回顾真的很长。 你可以跳啊。 我会跳，可是前情回顾你要点很久。前一段时间40多集的时候，还是每一集有5分钟的前情回顾。然后这两集变成10分钟了，10分钟跟上集是一模一样的，10分钟哎，你能理解吗？ 那你就直接点到十那不就好了吗？ 但是你会错过一些啊，所以我会先点到5，看没看过，然后再往前滑2分钟，再往前滑2分钟，就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撑集数吗，还是怎么样？ 可能是。 弹幕有很多同学表示不满啊，说为什么前情回顾有这么久？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比如说，如果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你可以告诉我《楚乔传》哪一点吸引你吗？就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楚乔传》吸引我的点在于主角光环非常的强烈，里面凡是看得顺眼的男生都喜欢楚乔。 就是玛丽苏呗， 有点玛丽苏。你知道 什么叫有点玛丽苏啊？ 非常玛丽苏，非常玛丽苏。你知道在这里面就是主角光环强到什么地步吗？ 什么地步？ 一般的配角被砍一刀，或者是中一个针就挂了。 主角 就是 被乱箭射中，然后摔下悬崖，掉进河里，救起来还没死。 对。就比如说燕世子吧，不说楚乔了，燕世子燕璇，然后在九幽台他全家被屠那个情节，然后就是被各种御林军乱箭射伤，身上都爬了好几根箭，然后又打架，又各种被顶起来什么的，然后他爬到那个九幽台爬楼梯，最后被他娘一手推下来倒下来还是没死。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主角光环不要强到这种地步啊。 OK， 我们就是这个时段还是要先进入整点报时，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听珊珊聊她的《楚乔传》刷剧经历。 是的，大家有看《楚乔传》吗？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环节呢？马威注意你的言行。好吧，送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送大家一首非常有趣的非常好听的，叫做我还是想送中文歌曲了，我觉得英文歌曲不是那么的橘子汽水，好不 好？还是我很想爱他，你想听哪首？还是简单爱，还是少年？ 橘子汽水。 你喜欢橘子汽水是不是？ 你要放简单爱，对吗？ 来，送大家一首少年。待会儿见。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轻轻掠过的春天，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正在陪伴您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早间的节目的直播。另外，今天我们在这个时段聊的话题是 IP 大剧。 IP 大剧刚才其实已经罗列了很多了，包括今年还有非常火的这个《楚乔传》，还有，其实只要打开任何一个视频网站看看热搜就知道是。 对，今年其实 就知道今天 的 IP 是什么了， 就是大剧。我总感觉，反正现在就是怎么说呢？IP 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的基本概念。 我的前半生。 对。 算是。这个 IP 大 IP 对不对？ 就无 IP 不发行嘛。 现 在就是你问到什么，就是都会有两个问题紧接着问你。什么 IP？ 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商业模式应该都是比较固定的吧？像比如说 IP 大剧的发行，应该是有稳定的套路的吧？ 但是这套路其中有很多就是变化。就是所谓套路里面的拳脚。 好，水水老师是知道的是吗？ 我会知道一些啦，但是就是因为每一个都不一样嘛。所以就是不同的节点上，因为有的 IP 就成了，有的 IP 就没成。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我并不是说就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择天记，就没成嘛。 对， 择天记就是没有像预计的那么可怕的火 起来。是的。 然后像电视剧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还挺超过他们预期的一个 IP 现象。对不对？ 还是会有一些随机的这样的成分，什么不可预估的、不可掌控的成分。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最近是听说就是马上不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就是电影版要上映了吗？ 谁演呢？ 然后杨洋和刘亦菲。 好期待哦。 然后那天我听一个朋友说到他们的保底的一个票房，真的是被吓死。我在想说，天哪，这样的保底票房能达到吗？节目里就不太方便说了。 好吧， 私下告诉你，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一个保底的票房。所以还略微有点担心，但我觉得我会去看了。 我也会去 看，白不看。 我也会去看。 两个鲜肉放在那儿。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楚乔传》，你讲到了，首先第一个是玛丽苏和主角光环。然后紧接着呢？ 紧接着，其实我觉得，赵丽颖的演技我还是挺喜欢的。 OK， 这一点是我能刷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我觉得《小花》里面赵丽颖的演技，你也说不上，你要说是像什么以前那种老一辈的影帝影后那么的 扣人心弦，好像也并不是到那个地步， 嗯， 但是他的演技还是挺稳的，我觉得 okay, 啊，嗯，然后你是可以看得下去的， 嗯， 然后里面比如说燕洵、燕世子的窦骁的演技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就是一部剧能不能真的火起来，跟里面演员的演技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当然，当然，嗯嗯， 可是有些人的演技还是挺有趣的，比如说林更新同学， 嗯， 林更新同学的吻戏，我真的每次看到尴尬癌都要犯了。大家有关注有看楚乔传的吗？看楚乔传帮我打个一好不好？ 嗯，好。 李晟来了，看到你了，但是打了三个凹。然后林更新同学就是他的吻技真的是很青涩， 嗯 嗯，就是他每次拍跟那个赵丽颖的吻戏的时候，就把对方抓过来就生生的亲上去，而亲就是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热门评论特别有趣，说林更新是唯一一个用拙劣的吻戏来洗清了之前所有绯闻的男演员。要是有看《楚乔传》，是不是？ 嗯，这个评价真的是很令人伤心哎。 还是蛮可爱的啦。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站这个月星星月 couple 的星月 CP， 就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这个组合。 嗯，嗯哦，所以在《楚乔传》里面，他不是和燕洵吗？怎么又开始？ 他怎么和燕洵呢？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评论说，这不是楚乔传吗？怎么变成燕洵传了？ 嗯， 里面有三个男生很喜欢很喜欢楚乔，其实一共自始终有过四个， 嗯， 那个袁松，一个皇子， 嗯， 其实应该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嗯， 就这个剧情到现在还没有演到。之前曾经喜欢过他，可是因为就是政治立场的原因，两个人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嘛，一个是皇子，一个是后来造反的逆贼，所以说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而且有一些小小的误会，袁松就算是跟他画上了句号。可是到目前为止演到50多集了，还是有三个男生非常非常喜欢他，一个是燕洵燕世子嘛， 嗯 啊，这个你也知道，是 知道，因为我办公室的一个女生的 有在刷剧是吗？ 也有在跟我就是跟 办公室也是 说一说之类的， 就是剧情公放室， 嗯，对对，嗯， 燕洵很喜欢他，燕洵叫他阿楚，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邻国的大梁国的这个太子叫做萧策，很喜欢他，嗯，萧策叫他乔乔，就每个人的昵称还不一样， 嗯， 然后里面真正的男主角林更新饰演的宇文玥，宇文公子， 嗯， 叫他星儿， 嗯 嗯, 嗯， 是三对 couple 了。玛丽苏剧情是不是很重？ 对，嗯， 但是你会看得很过瘾啊，就是他无论到哪儿，就是这个男生现在顾不上他，等他再一次处在险境当中的时候，就会有男四出来救他，男四没空的时候男三会救他。 所以我想问问，嗯，就这样的 IP 的类型对于你来说，嗯，你会有代入感吗？ 会有代入感， 会有代入感，对不对？ 会 你感觉自己就是赵丽颖。 妙胜也说了，说林更新的吻技实在是尴尬。 嗯， 其实看这种玛丽苏剧情，女生喜欢看，我觉得有很强的一个小小的心理的乐趣，就在于代入感。 嗯， 就每个人都是喜欢自己被人喜欢的嘛，何况在这样的剧里，只要是个顺眼的，只要是个靠谱的，都喜欢你。嗯， 对，嗯。李晟说了，说以后有没有绯闻？ 看演戏是不是？ 嗯， 谢谢适合之家淡然送的四叶草和天使之翼，谢谢， 谢谢。 嗯， 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关于 IP 的言情这个方向了， 是的。 但其实实际上关于 IP 来说的话，还有很多别的方向也是火到一塌糊涂。 嗯， 比如说像《鬼吹灯》 啊，我知道，《 盗墓笔记》这样的大 IP。 二月红前来求药。是什么来着？就是陈伟霆，还有，哎，也是赵丽颖。 嗯 嗯， 比如说之前的《寻龙诀》， 嗯， 就是陈 坤，《寻龙诀》是的，我有看。 王博和舒淇。 对对对对对 对，嗯，这样的玄幻的，或者是带有一点这种，就是天马行空的色彩的 IP。 对，这应该叫做什么风格呢？其实有点点小小的恐怖，就它有点跟那个灵魂，然后跟一些。 啊， 神秘力量， 嗯， 对墓地这种相关， 对， 这应该叫做什么题材呢？有没有特别专业的划分啊？老九门， 嗯 嗯， 大家知道吗？我觉得应该就是大类是归在玄幻吧，我觉得应该都归在玄幻吧， 应该是玄幻里面吧。嗯嗯， 然后比如说像去年的《琅琊榜》， 嗯 啊，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什么《欢乐颂》，都属于 IP 了吧？现在他们 对都是大 IP， 可是《欢乐颂》不是玄幻吗？ 嗯，《 琅琊榜》其实还算是玄幻。嗯， 琅琊榜不算玄幻，它不玄吗？ 哦，它没有超脱自然的力量，是吗？ 它没有魔法， 它是架空历史吗？ 它，我觉得它应该算是类似于古代的就是那种政治斗 斗争吧，就类似于男人的宫斗剧， 可能吧， 感觉是， 应该是，就各种样的 IP 还是真的是蛮火的， 对， 很多题材。 然后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数据，就是来就是反映说现在 IP 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公司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影视剧是网络视频付费内容的基石了，现在，那比起前一年，付费影视剧内容增长了7倍。 是吗？ 就是我要花钱去看的影视剧增长了7倍，然后其中网络剧占到了50%，而另一份报告提到的年轻人是付费视频内容的主要消费者，这个真的是对的。我现在有付费，你有付费？ 我没有付费。 我买了会员 ，对，这算是付费。 然后35岁以下的年轻网民用户占比大概在70%以上。那在2015年底的时候，国内几大主流的视频网站的付费用户是大概有2200万人。那只有1%的用户年龄是在35岁以上。所以说现在就是基本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年轻的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养成了看东西要付一点钱的习惯了。不管多少，或多或少都会付一点。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付费其实主要是因为不想要广告，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因素，因为你完全不需要广告，只需要关闭它那个广告推荐，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正题，然后看我想看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是一件还蛮爽的事情。 对， 所以各大会员网站其实我都是买了会员的。 而且现在好多那种会员，就是它有一个 VIP 优享权嘛， 对，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是电视剧，然后在电视台播了以后，它不是当天晚上就会12点更新吗？然后好像第二天这整个24小时就只有 VIP 可以看，如果你不是 VIP 的话，就还得隔一天。 对，包括其实前段时间，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小 S 的嘛，然后蔡康永不是给他拍了那个《痴痴的爱》吗？然后我当时没有时间去电影院看，可是过了没多久，我就在就是看那个视频网猕猴桃台的时候，看到了一条推送说 VIP 会员抢先看《痴痴的爱》，所以我是在手机上看完的这部电影，就还是会有一些优惠的这样的措施啦。 好看吗？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是吧？ 是出于爱。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的迷糊，可是它最后有个结构性的反转，就这一个反转是还是体现出了蔡康永老师的功力的，我觉得。 对，但是这部电影好像是在整个的运作上不太成功。就它的票房不太好。 对，票房一般。 也是希望小 S 多多加油啦。 咱们俩哪来立场说这种话，好棒啊咱们俩。 因为小 S 我觉得最近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职业上的一个小困境吧。 是的，算是瓶颈吧。 是痴痴的爱好像就是票房不佳，然后再加上姐姐饿了那个节目好像整个的点击率也不是很 好。姐姐好饿。 哦，姐姐好饿。 对。 然后有评论就在说，就是其实蔡康永和小 S 是一对大 IP， 这肯定的。 是的， 康熙来了这么10年，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配合造成了一个 IP 的一个神话。但是自从就是康熙来了开始不播停播以后，小 S 确实是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 姐姐好饿也是被大家大呼说其中有很多尴尬癌犯的地方。 是， 而且可能他整个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法，有的时候大陆明星不是特别懂。 他的语言习惯，其实姐姐好饿我有看，可是有的时候是会觉得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大多数的其实我是因为出于对小 S 的爱，然后还是看完了的。就是他的闪光点其实他还是在，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可能是需要有人跟他配合啊。就比如说其实需要配合的，山山水水也是一个配合，对不对？ 对。 我们也是想打造一个 IP， 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今天其实聊 IP 最重要的是介绍我们这个 IP。 像比如说，我觉得小 S 是需要那个蔡康永老师的，然后再比如说国内的大陆的一些这样的组合， 快乐家族， 谢娜是需要何炅的，对不对？现在谢娜如果离开何炅之后呢，她身边会出现比如说像杨迪这样的角色，其实也是在去做配合啦，每个主持人之间是要互补的嘛。主持人很难有独当一面的特别全才的这样的情况，像何炅老师啊、汪涵老师啊、撒贝宁老师啊，这样的都是可遇不可求。反正我是离不开你啦。 谢谢，我也是和你一起造 IP， 好不好？ 好的， 把 IP 造起来。 好的，搞事情。 然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IP 的这个信息。那比如说搞一个小调查吧，大家如果是发现有一部 IP 它拍了，然后大家最感兴趣或者一下子最先关注的是什么呢？ 演员阵容。 你之前关注的是演员阵容， 是的，嗯，比如说前段时间柴智屏老师公布了说《流星花园》要翻拍新的，我就很关心谁是 F 四，谁是山菜， 嗯， 啊，这直接决定了我想不想看这部戏。 OK， 那现在有新的公布吗？ 好像还没有哎。 我来查吧， 好的， 你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 IP 的情况。 IP 的情况有什么好介绍的呢？其实今天我跟水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这个 IP 的大剧，很多人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有一种说法说 IP 大剧其实在年轻人当中还是会引起一些讨论的，有一些年轻人觉得 IP 大剧并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满足的高度。关于年轻人看剧呢，有一个 APP 叫做好奇心日报，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有37个发现，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哪37个发现呢？比如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年轻人看剧的真相会怎样评判一部剧的好坏，看剧的时候有哪些微妙的习惯呢？第一个真相，看什么剧对剧集鄙视链有一套衡量标尺，主要的指标是这部剧是否看得起我的智商。比如说这个影视剧的鄙视链的说法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大家认知当中的这个影视剧的鄙视链呢，大体是以他们的原产地来进行划分的。通常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有比较倾向的产地，什么产地的剧有可能会比较好看，比如说美剧这样的征集，有些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美剧嘛。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个心愿池当中还有一个小孩许愿说，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美剧，然后觉得父母不认可我之类的。 对， 你为什么爱看美剧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综合征集到的结果，有很多朋友觉得喜欢看美剧的原因是因为剧情节奏快，够精彩，看起来比较痛快，至少不拖泥带水，不啰嗦。你知道我对《楚乔传》有个非常小小的意见，小小的意见吧，我觉得剧情稍微有点点啰嗦。比如说楚乔她不是应该原名叫楚乔，是一个江湖大姐洛河的女儿，其实身体有着无穷的内力，有个什么寒冰诀内力，有着霸道内功。现在演到57集了，霸道内功还没想起来，知道吗？就是每次都是靠肉身跟别人搏斗，我特别想知道她霸道内功到底长什么样子。 她一共有多少集啊？ 好像是60多集吧。 OK， 这马上要演完了，霸道内功还没有想起来。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美剧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特点鲜明，只要和情节扯得上关系，不管是该科幻的时候特效够精彩，还是说裸就裸毫不扭捏，都是吸引人的理由。再包括情节没有漏洞，题材不烂俗，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条件，是年轻人喜欢一个剧的标准。但是现在很多国内的这个 IP 的大剧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啦。 我刚才大家在聊说这个鄙视链啊，那首先是英剧肯定是最高的，然后英剧大于美剧， 是谁说的？ 就是马威在说的 啊。马威好棒。 但是他说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大家就是基本上公认的一个鄙视链。 对的。 就英剧高于美剧，美剧高于港剧和日韩，然后再往下排是泰剧，然后东南亚剧，然后最后才是咱们的大陆剧。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大陆剧很多就是优秀的作品也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 对，的确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些空间啦，就让他们从商业引导的这样的思维慢慢的变成内容引导，慢慢的变成价值观的引导，然后去出一些真的良心好剧。你觉得像去年你觉得哪部算是良心好剧呢？人民的名义算吗？ 人民的名义是今年吧？ 今年 还是去年？ 今年 。去年是琅琊榜吧？琅琊榜是去年吗？ 琅琊榜算是良心好剧。 算是良心好剧。对对， 甄嬛传算是良心好剧吧？ 甄嬛传好久了。 好久了。 好久了。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只要是大家基本上评价不错的 IP 来说的话，我觉得琅琊榜，然后甄嬛传，然后所以我现在是很期待如懿传。 哦，是吗？ 我挺期待的，因为这个 IP 其实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特别是周迅，我还蛮期待她的演技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嘛，确定了演员阵容，基本上你就能确定这个剧你到底要不要看了。 如果真的是周公子出演的话，我也会非常非常期待。 是。就是 什么时候才能上映啊？大概 应该是今年快年底的时候吧。 好的，等着啦。来吧，继续来看这个关于年轻人看剧的小发现啊。有一个调查叫做给年轻人做的调查，你会从哪些细节感知电视剧的品质？做了这样一个征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喜欢的小说要被改编成影视剧，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三个关心的方向。年轻人第一个念头是各大角色选的是哪些演员，跟咱们是一样的，18%的答案。那17.5%的答案是希望剧情能够忠实原著，不要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改构故事的走向。其实我发现我看这种热播的大剧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弹幕当中出现的原著党。你会看弹幕吗？首先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特别干扰。但你最近是发现，我发现好像你特别喜欢看弹幕。 我超级爱看弹幕。 OK、 我看弹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我想吐槽的时候，就是我根本不用自己反应，弹幕上一定会有人帮我吐槽。 OK、但你看的弹幕是有筛选的吗？还是说弹幕就他只要就是发过他就会飘上去？ 只要发过就会飘上去，应该是这个样子。 okay, 然后比如说 那不会多到看不清屏幕吗？ 不会。它会有一个空间了，它不会让你整屏都是弹幕。 okay, 包括最近看那个，而弹幕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弹幕很有趣。你会发现很多大家的那个思路特别可爱。比如说我最近看《楚乔传》的时候，然后有哪个楚乔端庄的是一个老头的角色，要么就是宇文玥的祖父，要么就是宇文怀的祖父。反正是一个老头，然后他莫名其妙的举了个剪刀手。就是他剪刀手不是剪刀手的意思，他在剧情当中有一个动作是把手举起来了，就是可能表现的出是二这个意思。然后弹幕就飘过了，弹幕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个剪刀手莫名的猛，然后后面刷了大概1分钟的弹幕都是每个人都是耶耶耶，就是你能找到看剧之外的其他乐趣，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get 我的点了吗？ get、 包括其实弹幕还有一个好处是在于原著党会告诉你剧情的走向。 原著党好厉害，就当剧情当中出现任何一个陌生的脸的时候，原著党会立刻告诉你这是谁，这是什么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他在原著当中最后是什么结果。我还是蛮喜欢看这种 哇， 对，预测的 很厉害耶。 对， 哎，那弹幕会飘过剧透党吗？ 会飘过剧透党， 就剧透党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人怎么样了， 会 说他怎么样， 会， 这就是我怕弹幕的原因。 我不怕剧透，我还是蛮喜欢剧透的。你小的时候看电影不会先问吗？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最后死了没有？ 不会 啊，你喜欢跟着剧情，完全就是 follow the 剧情， follow your heart 是吧？ 对，就喜欢跟着那个感觉走。其实我们今天聊的之前聊的很多都是中国的 IP 了。 是的。 其实我其实还挺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其实要讲到 IP 这样的概念，那迪士尼就刚刚告海底捞的那一位那他肯定是 IP 的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告了，反正 听说 听说。 然后其实2016年整个财年迪士尼的营业额已经是达到了553亿美元。 哇 然后毛收入达到的是229亿美元。那显然在其中 IP 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迪士尼每年推出的10部影片当中，仅为其他好莱坞公司的一半，就是他每年只推出大概10部影片，然后其他的好莱坞公司大概都在20或者20以上。但是他去年的北美票房就占到了1/4。然后迪士尼是一定是打造的是最大的 IP。就比如说像他之前他不是收购了星球大战吗？然后比如说星球大战是他的 IP，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动画人物都是他的 IP。然后迪士尼其实就是一个 base在 IP 上的一个公司。然后他整个的运营的感觉也会让你体会到 IP 运营的一种霸气。 所以你觉得迪士尼的 IP 运营的路线是非常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的，然后以及是非常符合整个市场的定位的，然后又坚持自己的风格，是不是？ 因为你会发现你其实有网友也是在说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在想说，哎，这个电影或者是太过主旋律，或者说太过正之类的。你有没有发现迪士尼的动画片真的是比任何 都主旋律，是吧？ 还要主旋律， 是的。 然后比任何的正能量还要正能量。 可是好看的，因为它是动画片嘛。 而且就是也有分析在解释，就是为什么迪士尼这么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迪士尼很容易一下子就把一家三口，然后或者一家三代人就给捆在一起去看东西了。而不像现在的这种，就比如说国内的 IP， 它可能在就这个分层上，在年纪上比较有局限。 其实说到 IP， 国内的 IP 的话，大家还是有些小小的意见。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调查，年轻人觉得国内的这些热播 IP 影视剧有哪些不走心的地方， 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看看你会不会在看剧的时候也曾经产生过这种对呀这种感觉。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网友说了，在抗战剧里面日本人和日本人对话用中文 我觉得 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忍了，我可以忍， 可以忍，是不是？ 因为在美剧里面，俄罗斯总统也总说英文呀。啊， 那倒是， 对对 是为了一些剧情的需要，而且你可以往回找吧嘛。 对， 就是既然到了中国来，应该可能是学了中文的吧。 而且很多人不愿意看字幕了，像我妈看剧就很不爱看字幕。 然后第二点呢，你会觉得不走心吗？以青春为题材的电视剧都是谈恋爱的，难道就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吗？ 不会耶， 因为青春就是要用来谈恋爱的， 对， 是不是？ 而且谁要看你考试啊？ 除了考试，没有别的事儿 了。谁要看你上课？ 那第三点，我觉得这是有的时候大家会，产生讨论的，弹幕经常出现的一个点。主人公一早醒来，妆容精美，头发纹丝不乱， 这个忍不了。这忍不了， 这个是不行 的， 是不 是？忍不了，就好像是大家不是就是喜欢就是讽刺某一位就是作者，就比如说他总是要起床以后把自己脸上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全部都打理好以后，然后再穿上他的这种睡衣，然后再回到床上，然后再睁开眼睛说哇，完美的一天开始了。 谁呀？ 私下告诉你， 是认真的是吗？他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 是认真的，对。 那他可以请一个人等他睡着的时候帮他整理啊。 哎，这一点确实是，但没有办法了。 对， 现在哪一个演员敢不化妆上？ 是的，是的，是的。 上镜呢？而且 IP 还是要表现出 造偶像。 对对对，因为偶像嘛，在影视剧里面还是要表现出非常完美的一个形象，对不对？ 当然。 那第四点，觉得不走心的，女强人永远穿套裙，表现能力优秀，基本靠吼。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在内容传达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对不对？ 对，就比如说，我觉得好像，哎，但你觉得 Andy 是这样吗？好像 Andy 不是这样吧 ？Andy 不是， 我觉得 Andy 好像经常会用逻辑去碾压你， 对， 是靠吼。 哎，当时 Andy 给那个小包总还是给谁写的？ 给应勤， 给应勤写的那封邮件，我真的是服了，哎。 对呀、啊， 我有倒回去看两分钟，你知道吗？那段我还是觉得蛮厉害的。 对呀、啊，就那个逻辑真的让你觉得好像就是非常 convincing，非常非常有说服力。 那另外一点，主角很穷，但是衣服永远都是名牌。 也没有都是名牌了，但就是主角很穷，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去的。 可是还是生活的还不错的样子。 对，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 IP 大剧的零零总总，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是和 IP 一起成长。那在今年我们也会迎来很多很多的 IP 大剧，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够有时间的话关注一下 IP 的走向，同时也让 IP 丰富你的生活。 是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看 IP 大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些自己小小的意见，或者引起自己小小的共鸣。我觉得像这种 IP 剧更多的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调剂生活吧。 没错， 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加的美好，不要因为 IP 剧伤心，不要因为他生气，好不好？ Okay, 做自己 就打他。 来送大家一首《我很想爱他》，微微笑继续，明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下起雨了，他唱的丧。